第五课，你在中国很久了吗？如果说有人能从你平时的一些行为中看出你在中国多长时间了，你相信吗？ 每个国家的人说话做事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习惯，即使是一个外国人，如果在这个国家时间长了，也会不知不觉地形成这些习惯。你知道中国人平时都有哪些特点和习惯吗？下面说的这些和你自己的情况一样吗？如果一样的情况很多，那就说明你在中国已经很久了。一，你去饭店吃饭，一定要喝酒，几杯白酒根本不能让你感到头晕。二，你爱用筷子，而且可以用筷子夹起各种各样的食物，包括花生。别人夸你筷子用得好时，你会不高兴。三，和朋友一起吃饭时，你不停地给旁边的人夹菜，结束时你会争着付钱。四，你在公园里一边倒着走，一边听收音机。五，打羽毛球和乒乓球成了你主要的运动方式。六，你开始称其他外国人为老外，遇到老外时你会忍不住多看几眼，而中国人不再盯着你看，你在奇怪这是为什么。七，你问别人是属什么的，本命年是哪一年。八，你开始喜欢吃月饼。九，你的普通话说得比一些中国人还好。十，你不再喜欢向刚来中国的人介绍中国的一切。十一，鞭炮声根本不能把你吵醒，听着它你一样能睡着。十二，有中国人在街上向你打听怎么走。十三，不在中国的时候，你想吃中国的食物。十四，你每次进家门都要先换鞋。十五，在路上遇到熟人时，你很习惯地用“去哪儿了？吃饭了吗？”跟他打招呼。十六，坐出租车时，你听出了车子里播放的中国流行音乐，并跟着它哼唱起来。小知识： 中国通。你听说过中国通这个词吗？中国通一般是指那些非常熟悉和了解中国情况的外国人，如美国记者埃德加·斯诺、美国前国务卿亨利·基辛格、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，还有中国人很熟悉的加拿大人大山等。好好学习汉语，多和中国人交流，多了解中国的社会生活和历史文化，相信你也可以成为一个中国通。